已经不叫糖尿病了，叫代谢紊乱综合症。为什么代谢紊乱？他就说化肥种的粮食蔬菜。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我就恍然大悟，哪光是化肥种的粮食蔬菜呀，我们体内合成那部分也没了，这两部分都没了，他才得糖尿病。为什么有人不得？因为他的体内那部分还没完全丧失，所以他还没有马上发生。那怎么能解决呀？怎么能证明啊？哎，就是已经得糖尿病的，就把内部外部这两部分一同解决。那你这么说，那不是解决了吗？是真能解决还是假能解决？只能用事实来证明。就我这么说，怎么能证明啊？就你说这个就是对的。那么呢，就是一切都得用实践来检验。 对， 是用事实说话，这个呢用两方面来证明。这是把内环境出的问题让他来调。光他调还不行，还得把外部的得解决。外部的出的问题怎么解决？就是我说那个化肥里头没有的那些物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微量物质、营气，营养学家通过计算，然后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施到农田里头，施到水田地里头，让水稻把它们吸收，把它们吸收以后，大米里头这回就有这些物质了。我单一施化肥，那里边就没有这些物质，也要把它们吸收。 间接的哈， 把营气不够了，火花塞点火了，催化剂足了，代谢就反应了，它自然就平衡了，所以血糖就下来了。 这就是促使这个人体的自愈功能恢复了哈。 对，就是人体自愈本能就恢复了。你靠药治它，只要不平衡是永远都不会治好，你把它调节平衡不需要治，他就自然康复了， 这才是本嘛。 这叫不治自愈。不药而愈，自然康复。能不能自然康复就取决于能不能平衡，能不能平衡就取决于缺不缺东西。你缺东西他还能平衡吗？ 对， 不缺东西他自然就平衡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你说维生素 A 好，你吃多了不行，维生素那个 E 好，维生素 B 好，都不能多， 多了就产生副作用， 产生该有副作用了。 得适量哈。 对，必须适量。过犹不及。就是把各种微量营养都计算出来，那个 B 维生素 E D 这都计算完了，微量元素，铁、锌、钙、铬、铜，就把这些个全都计算完，把它也混合在一起。所以你光解决一个也不行，就这两方面都解决，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只能通过这个方法来弥补啊。 对， 找一下 环境改变了， 就是 说环境变了，外环境变了，内环境一定改变。 就是没有办法啊，有些问题我们能发现，但是不好解决哈。 对， 你不能说每个人都自己种点粮食不用化肥的，做不到啊。 做不到， 就是 你自己种点粮食哈，用农家肥的，那这里边也和原来的农家肥也都不一样。因为今天的农家肥不也是用粪便吗？ 对呀。 可是今天的粪便跟古代的粪便都不一样。过去吧，你没有抗生素啊，你吃的食物里头没有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所以里边吧，这个阳没伤害，有益菌数量足。今天一伤害了，你有益菌的数量，你粪便里边的数量、有益菌的数量都不是那些了， 活性也不一样了。 再加上呢，你今天吃这个粮食、蔬菜是化肥种的，所以你吃完了排出去那个粪便也跟过去农家肥种的粮食蔬菜排出的粪便又不一样。 另外我记得之前你说过哈，土壤也发生变化了哈。 对呀。尤其你今天不上农家肥的土壤，什么叫板结？是有益菌没有了。因为有益菌多吧，它是小动物，它有生命，它在里头繁殖，土壤发宣。什么叫发宣？ 它有这个作用。 里头有活物，它在里拱，这叫发宣。那活的一个都没了，那叫死板。 就我们春种的时候为什么要耕地哈，就是让它发宣哈。 发宣不是耕地发宣的，是你施的肥发宣。你要不施肥，这光板那个土地